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让人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让人动心。 汽车改变生活，音乐打开世界。2022年汽车音乐会能量拉满，解锁爱车与音乐的最贴合玩法。每个工作日9到11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腾斌为你零压甄选汽车音乐，打造移动车厢绝佳品牌。 歌曲过后之后，我们应当给点掌声，对吧？这样的卖力的演唱，这样的摇滚的曲风，来来来来，掌声鼓励，让摇滚更加狂热自己的模样。2019年《向狂热》这张专辑是苏打绿出道以来最摇滚的一次勇敢的尝试，也是他们《四季狂想》维瓦尔第计划系列的第二章。苏打绿的摇滚潜力在这首专辑同名主打《狂热》当中发挥到了淋漓尽致哈！为了让摇滚的音色跟节奏更加的狂野到位，他们还特别远赴了英国去录音，做出来的成果呢非常具有爆发力和速度感。他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作品表达年轻人的这种狂热还有远大的抱负，纯真和直接。 是不是这样的歌曲也深深感染到你了呢？来，就在这样的音乐当中肆意地发挥你的想象力，自由自在地听音乐，真的是很难得。他们自由自在地做音乐，我们自由自在地听音乐哈。好了，北京时间9:05。刚好每一位正在路上的好朋友，2022年1月7号，今天限号是3和8，还是要提醒大家早点出门哈。目前的路上呢还是比较堵的，临近到春节之前，大家的事情比较多，比较忙，而且呢，学生呢陆陆续续进入到期末考试了哈。哎，现在不叫这个期末考试，哎，是不是叫怎么用的？怎么说？就是期末的一个考察吧。然后呢，就是所以学生呢也很紧张，家长也很紧张，早晨可能比较这个早就出来送孩子了，可能这个拥堵的高峰的点呢和以往呢有一些差别了哈。不管怎么说，还是要早点出门。就比如说，我前两天被堵到了哈，说那我再提前10分钟还不行，再提前10分钟还不行，再提今天7:30就出来了，7:30出来很顺利哈，8:01就到了楼下了。好好的准备一下今天直播的稿件哈，然后呢再喝一杯咖啡给自己提提神打气加油哈，然后快乐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好了，冬奥就快来到了，昨天呢也看到了很多的一个宣传短片呢，真的是很骄傲很自豪。冬奥场馆呢有很多新的科技融入在其中，而且我们的场馆从疫情的防护啊，从运动员的全方方面面的营养啊，都是有很多的这种想法在其中哈，很细致很到位，而且呢高科技融入在里面，真的值得期待。好了，冬奥就来了，今天继续来介绍高科技的比赛场馆。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有着冰丝带之称的国家速滑馆采用了3360块曲面的玻璃单元，世界跨度最大的单层双向正交马鞍型锁网层面，用钢量仅为传统层面的1/4，采用了2氧化碳跨临界直冷制冰技术，碳排放趋于零，制作出了1.2万平方米的亚洲最大的人工冰面。国家速滑馆呢，用于冰球、冰壶、大道速滑项目，是一个综合性的场馆。在冬奥会结束之后呢，国家速滑馆将365天不间断对外开放，成为一个类似水立方、鸟巢这样的社会服务功能和企业运营兼备的运动健身场馆，既为运动员提供训练场地，也满足北京市民冬季运动的需求，真的好好。刚才听到这样的高科技，真的好想去看一下哈，很多之最哈，好好体验一下。哎呀，现在呢，这个冬奥会真的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的第一。还有刚才我说到这个，你注意到没有？碳排放趋于零，而且我们这一次呢，还为这个低碳环保做出了很突出的贡献，所以我该有点掌声了。今天这个掌声频发哈，我们是掌声雷动啊！真的为中国骄傲，为中国自豪，期待这一次冬奥会体育界的盛世。体育界的盛会，中国奥运健儿加油了。好了，继续来分享一首歌曲。什么都不懂， 想谈恋爱，妈妈说就让他来。然而在我32岁时，发现我没太多的心去等待，他失去某种色彩。 岁的我，虽然一个人过也过得够精彩，偶尔才想谈恋爱，然而爱总是乱了节拍，我只能够瞎猜，也许能中了头彩，除了也觉得奇怪。 这首歌曲经过了重新的改编，给我们带来一个这样的漫不经心再漫步一样的节奏，漫步的感觉。越来越不懂谭雅、蔡健雅原来歌曲的样貌并不是这个样子的，经过重新的改编之后呢，我觉得赋予了这首歌曲全新的面貌哈。哎呀，其实都市女性代言人之一非谭雅、蔡健雅莫属，她总是能找到一个最佳的切入点，打开你的心扉，绝不落俗的创作和精神的表达都让音乐情感合二为一，完全的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哈，越来越不懂。好了，汽车音乐会好音乐正在播出，继续来分享透明，来自邓紫棋。 今夜无数的街灯，夜落陪着我，却怕我孤独的裂缝找得更寂寞。如果这是一个梦，注定没结果，那就让它是个梦，醒来就解脱。是否月光太深情，让我突然变得感性，孤掌难鸣，我孤身只难以安静。睁开眼睛，我们的路无法看清，是闭上眼睛把一切暂停，让我的世界出现了你，就是了你，我看着自己变得透明，变得透明，怪我对你太执迷，让我变得不像自己。在想念你的寂寞夜里，寂寞夜里，我想把自己变得透明，变得透明，想把你忘得干净，我的心只被你占领。感觉我遇上你，就像年年遇上神，自我徘徊在爱你还是爱自己的狮子，在应该赤裸的时候戴着面具，我对你说的是我听不明白的言语。你是太阳，我的星光下得多暗淡，你是海洋，你的情况我不从反抗，我越来越擅长对自己说谎，我想要你的绽放就把我埋藏。我的时间出现了你，出现了你，我看着自己变得透明，执迷，让我变得不像自己。 此其透明作为一首苦情歌，描写的是他爱对方而迷失自己的这种状态，当完全为对方所想而委屈自己，最终只会自己独自去承受这份痛苦。有的时候呢，付出是一种快乐，有的时候呢，付出呢也是一种痛苦，就是我觉得把握好一个度吧。如果你觉得为他付出你很幸福很快乐，就照这样去做就好了。如果说呢，为他付出然后最后没有任何结果，让自己还痛苦不堪，那么干脆就放手吧。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是这样哈，就看你怎么去想了。嗯，为别人付出到底值不值得。好了，邓紫棋的这首《透明》也带给大家这样的思考，关乎爱情的思考，你有过这样的思考吗？好了，汽车音乐会好音乐正在播出，继续来分享王嘉诚《机器男友》。中国好声音学员蘑菇兄弟主唱王嘉诚2007年为科幻的电影悬疑片《机器男友》创作并演唱了同名的主题歌，这首歌呢也是他的首次发声哦。歌词紧扣心扉，读来令人痛彻心底，就像娓娓道来又想深情告白，似乎用这样的方式向大家诉说着机器和人的爱情故事。我觉得其实没有那么痛苦了，机器和爱情也是可以发生化学效应的哦。人和机器会有什么样的爱情故事呢？听听看。 无论是艳阳高照还是风雨交加，您驾驶爱车走过的每一步都需要与音乐结盟。我是汽车音乐会，一个为你定制汽车音乐的好朋友，就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早9点活力音乐正在发生。 王嘉诚《机器男友》，北京时间9:18:1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伴你在路上。 微风吹过梦的笑脸，竟然是你，就这样进入我的奇妙天地，就连空气中也漂浮着诗意，如此甜蜜，如果没有情感，只有傻傻离奇，却没时没刻呵护你，莫名的爱意超越了我爱自己。时光外穿越所有的存在，飞越爱情的大海，带上时间和你漫游空间外，很依赖，是你让我懂得爱，是你让爱一直在，永远不会分开。风吹过梦的笑脸，竟然是你，就这样进入我的奇妙天地，就连空气中也漂浮着诗意，

二年，我们继续要在一起。这首歌曲一路听过来，我们也度过了一年又一年。2022年，继续唱出我们的心声，还要在一起。好了，问候听听聊天室当中的每一位好朋友，还有正在聆听不方便互动的好朋友。稍后汽车音乐会第二个小时特别精彩，也有新年的大大福利送给大家，10点到11点千万不要错过。好了，在一起来自胡彦斌，稍作休息，马上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也是2022年度第一周汽车音乐排行榜前五名歌曲，相当精彩。 月光都画出银色放亮，偷偷地跳上你我童年战场，看座座庭院都盛放梦的狂想。如果心情不好你就大声叫，如果遇到失败你也别烦恼，如果不能飞翔那就努力用风采去雕做一只快乐的无敌天鹅猫，插上爱的翅膀就充满力量，我坐上梦的飞船你就能去任何地方，就让每颗心灵都照进阳光，世界因你而充满希望。 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又到了辞旧迎新的时候，来合个影吧，给家人比个心，给自己比个耶，对烦恼说拜拜，对快乐说， 所有的快乐说安安。 新的一年请你昂首阔步，去相信，相信春天，相信自己，相信爱情，去追求，向着梦想，向着阳光，向着幸福。新的一年，去奔跑，去接纳，去陪伴，去笑，去唱，去拥抱，去爱。崭新的2022年，北京音乐广播，祝你 新年快乐！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汽车改变生活，音乐打开世界。2022年汽车音乐会能量拉满，解锁爱车与音乐的最贴合玩法。每个工作日9到11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腾斌为你零压甄选汽车音乐，打造移动车厢绝佳品牌。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五位，郑希怡、容祖儿、蔡卓妍、钟欣桐，最近比较烦。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第四位 ，Fall in Love， 1001个愿望。 许下我第1001个愿望，有一天幸福总会听我的话。 第三位，汪峰，飞得更高。

果说前面四姐妹的最近比较烦唱出的是女生们的小情绪，那么刚刚我们听到排在第四位的1001个愿望，则是千年之后的一波回忆杀。制作人包小松包小柏，然后延续了上一张专辑的战绩，继续为 Fall in Love 打造了这样一首不朽金曲。1001个愿望，恐怕在新年伊始也是大家希望听到的声音吧。新年你许愿了吗？在2022年新的一年有什么特别的愿望吗？杀掉第九名的歌曲，本周晋升到第四位 ，Fall in Love 1001个愿望，一首经典老歌。好了，继续攀升前三甲歌曲了。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Three。 生命就像一条大河，时而宁静。时而疯狂，现实就像一把枷锁，把我困住，无法挣脱。这谜样的生活锋利如刀，一次次将我重伤。我知道我要的那种幸福就在那片更高的天空，我要飞得更高，飞腰身剪碎，这有过的我，我要的一种生命更灿烂，我要的一片天空更蔚蓝，我知道我要的那种幸福就在那片更高。我要飞得更高，飞得更高，狂风一样舞蹈，挣脱怀抱， 飞得更高。这就是汪峰带给我们的新年祝福，祝你在新的一年新的进步。生命就像一条大河，时而宁静，时而疯狂，都是你的人生真实写照。加油吧，新的一年让我们再接再厉，飞得更高。刚刚看不到我的家族二群当中，我的家族二群当中还有家族一群，特别是家族一群啊，大家掀起了红包雨，这个反响好热烈，是不是你们也在期待十点开始我们的大奖发放呢？告诉你啊，十点钟开始我们将有一个这个大礼包砸向你，做好准备了吗？十点到十一点啊，过时不候，就这时间段啊，一个小时啊，过时不候啊。等会儿啊，还有13分钟，大家期待一下啊，待会儿十点钟开始啊。在家族群当中呢，群聊哈，一群当中已经掀起了红包雨，大家在你们在聊什么？为什么大家都复制发跟汽车音乐会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人人天黑请闭眼，杨范儿行走江湖，还有发红包的董哥，还有岁月，还有三木，还有邢翠萍，还有加油中国，小燕子，金妞，我行我素，哎呀，你们都来了，都在准备十点钟砸向你们的大礼包是吗？别着急，我们现在先来看看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亚军歌曲和冠军歌曲。哇哦，太精彩了！今天节目怎么这么好听？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Two。 夏日已沉泪以后，看到美丽的彩虹。当你偶然回想昨天，四季悄然在流转。你曾有不平凡的心。

到2022， 与双奥之城共赴冬梦之约， 拥抱冰雪，共享欢乐， 期待冬奥健儿的荣耀时刻。 北京音乐广播迎冬奥特别策划，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让我们一起用歌声 为冬奥健儿加油。 欢迎收听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歌声里的冬奥科技。我是主持人常小航，今天我们来通过简弘毅的歌曲《飞翔的光》，感受一下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为残障人士提供了什么样的科技保障。 大家好，我是简弘毅，向您推荐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优秀音乐作品《飞翔的光》。 飞翔的光，歌曲当中唱到天生不会投降，天生没有彷徨，天生不怕受伤，天生没有泪光，描写了冬残奥会体现的不屈不挠、不断追求的奥运精神。对于北京冬残奥会的科技保障方面，作为一个音乐人有什么样的了解呢？那其中哪部分是最具闪光点的？简弘毅说， 那肯定是无障碍设施，比如手语翻译模拟以及跨模态拟人生成算法在内的手语数字脑第一版本开发和超高精度写实数字人模型制作，同时也能看到宾利方拆除了一些座椅，方便残障人士使用轮椅等工具来赛场观看。 天生不怕受伤，天生没有泪光，当我蓄积力量，胜利就在远方。 国家大剧院典藏之作《图兰朵》1月18日至23日新年巨献再遇14年，将迎来第11轮热演。歌剧大师普契尼《天鹅之歌》讲述东方浪漫爱情传说，黄金主创团队倾力打造，呈现深刻隽永的中国意境。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合唱团携手国内实力唱将，群星璀璨，演绎爱的救赎，一往情深，传唱爱之永恒。 东风汽车集团首款性能级智能电动 SUV 蓝图 Free 31.36万起，可油可电，新增小客车指标或指标未使用用户到店试驾可享200元礼券，欢迎致电蓝图空间世纪金源店88192224。 冬日相约内蒙古乌兰察布，漫步雪域草原，领略火山壮美，畅享冰雪，放飞自我，内蒙古乌兰察布。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就是喜欢听啊。FM 974，音乐更动心。FM 974，就是喜欢听啊。FM 974，音乐更动心。 改变生活， 音乐打开世界。2022年汽车音乐会能量拉满，解锁爱车与音乐的最贴合玩法。每个工作日9到11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腾斌为你零压甄选汽车音乐，打造移动车厢绝佳品牌。 北京时间10点58秒，10点整58秒啊！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前面已经卖过关子了，包括我们的家族群当中、聊天室当中，大家都知道了，都在期待这份大礼包。这份大礼包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还要继续卖个关子哈，待会儿再来告诉大家。好了，先告诉大家，我们这个时段呢，请到两位特别的嘉宾，先请他们来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他们就是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的傅圆圆和方振国。振国、圆圆，你们好。 大家早上好。 大家早上好。 这叫早上吗？ 大家中午好。 上午好。 新年好，新年好。 新年好，哎，是新年好。是因为什么哈？可能平时做节目就没有这么早过。这是不是你们做节目有史以来第一次这么早的时间？ 相对来说稍微早一点，但还能接受。 对，因为我知道圆圆和郑国很辛苦，他们一般有时候我们晚上聊天，圆圆一般晚上都是十二点啊都不睡的哈，所以呢真的很辛苦，这样起来呢还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做直播，真的是特别特别辛苦，谢谢二位啊。这么早起？ 没有，我们跟大家能在音乐广播里面聊聊天是好事呀。 对呀，啊，真的，而且郑国唱歌那么好听，圆圆呢，听歌那么专业，评歌评戏歌曲那么专业哈。嗯， 好了，不要先捧太高，一会儿掉下来了。 其实我觉得你们早就来，应该来音乐台了，都这么爱音乐。 我是比较爱听，但是他呢，就跟我刚好相反，他比较爱唱。就是想听王正国现场 live 版的，大家扣个一。 对对对对对，大家扣个一有大奖哈。 喜欢唱，但是又唱不好，哎。 对，要扣一之后呢，正国一会儿呢就给大家送的大奖就是送给大家一首歌，是吗？《青花瓷》。 哦哦，哎，练了练，特意练了练。 真的，为什么要说《青花瓷》呢？就是我们今天呢，就是要跟大家来聊聊，因为现在最流行的这个音乐的风格走向有国潮，是不是？ 嗯 嗯。那么国潮其实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无处不在的。现在也有很多人特别喜欢这种中国风的这种家居。那我家里听的音乐都是国潮，那我家里也一定要都是处处是中国风的元素。你看，今天呢，我们两位专家到这儿来，就跟大家来讲一讲了。其实我们都说哈，平时我们生活当中离不开音乐，生活当中离不开汽车，生活当中离不开房子，衣食住行，这是民之所需，是不是？啊，但是呢，我们现在倡导的其实已经不是以前那种理念了。一提到，哎，你要是爱他，就千万不要带他装修。现在要改成爱他，就送他一个装修好的、有品位的房子。 对， 是的，是不 是？ 对， 是 不是？因为前几年，大概在2015年之前，装修这个事儿真的劳心劳神又费钱费力，就所有的事儿，包括你定方案，包括你定材料，包括你所有的细节，包括买家具，包括软装，都要我们装修的业主亲自去跑，你哪儿少盯了一眼都不成。但是现在呢，从2015年之后，整装越来越大行其道了，就是整装这个概念就真的能把你的家整个的都包给一个专业的装修公司，你把所有的事儿一站式就都在这家装修公司都解决了，你只要做两件事，第一提要求，第二拿钥匙住新家就 OK 了， 就这两件事就好了。 是的， 郑国咱鼓掌。我觉得特别适合像我这样的懒人，因为我旅行喜欢一架全包，任何事情我都是喜欢这样，包括现在车呀验车呀然后修车我都喜欢别人替我服务，但是装修这件事情我真的不知道还可以体验这种就一架全包，你什么心都不用操了，你提完要求之后就等着拿钥匙就行了。 其实这也分人，反正我跟冰冰老师一样，我也属于那种我不真的不想操心，我既然花钱了找了一个专业的队伍来帮我操这份心，我干嘛自己天天跟那盯现场，我盯我也盯不明白，我不懂啊。但是有的业主呢就不这么想，有的业主就觉得不行，我虽然找了一个整装公司，他虽然都能帮我整了，我总怕过程当中他给我有点什么偷手，我要掰一小马扎天天盯着他们干活。当然其实那个也行啊，但是第一呢就是施工现场吧比较暴土扬长，您在那儿吧就是您第一影响师傅干活，第二也不利于自己的呼吸道健康，这是一。二就是您如果真的遇到了一个他就诚心想给您偷工减料的公司，你就算搬马扎坐在旁边你盯着他干活你也看不出来呀。 没错，是这样的， 是吧？ 没错，所以呢我们就说就是找一家放心的企业，你只要放心交给他就一切 OK 了。如果你找到这家企业就没有特别的信誉的，那你就天天拿小马扎盯着他也没用。 对， 白耽误功夫。 是的。 所以呢我觉得呢，既然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看到这个海报也有大家在点评哈，就是这几个字觉得特别好，品味人生，格调生活。现在大家呢可能像你说的端着小马扎坐在旁边可能越来越少了，我们可能更多的因为生活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大家慢慢的更喜欢把这个装修包括这个家呢当成一个品味，是一种格调。比如说我们今天提到了国潮国风啊音乐，比如说我们听到青花瓷的时候有没有跟它真的是相得益彰这样的家居环境，我们不提那些暴土扬长，我们就说哎呦进到这家里哇垂蔓， 然后还有各种古诗的这种乐器，然后哎呦，感觉我就想听《知否知否》，想听《青花瓷》，就这样的，对呀、啊，有没有真的这种格调的生活、品味的人生？ 嗯，其实怎么说呢，现在的整装啊，大家不要把整装局限住了，就是整装呢，它只是一种服务模式，您不要觉得哦，整装它只是把装修这点事儿都帮我，就是都包了、嗯、但其实不是，现在整装所能涉猎的这个关于家的范畴越来越广了，就是硬装的事儿能帮您全都解决了，软装也能帮您全都解决了，甚至诶、哎、背景音乐此刻想起的是青花瓷，就是我不得不推荐一款全包园现在刚刚上新的一款样板间，它的名字就得名于青花瓷 哦，是吗？ 名字叫做烟雨初霁、 哎、 就是那种天青色的感觉，包括它本身的这个风格的定调都是那种写意中式风格，而且它家具的主要的颜色的来源就是天青色，就是刚刚下完雨天准备放晴还没放晴的那个天青色的感觉、啊、 那个霁哈，霁就是 对 雨雪刚刚出晴的时候， 是的 初霁，好美啊，咱们先让大家这个从感官上体验一下好不 好？ 好 的， 在冰滴树根里放前朝的飘逸，就当我为遇见你伏笔，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月色被打捞起，应该了结局，如传世的青花瓷，自顾自美丽迷人的笑。 部分了，郑国来。 我看看词， 哎，看一下词， 有点没有反应过来。 将近万里，在平地树海里放前朝的飘逸，就当我为遇见你伏笔。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月色被打捞起，晕开了结局。如传世的青花瓷，自顾自美丽，一眼带笑意。 我觉得圆圆她太厉害，圆圆她词都背下来了。 对，还得是她呀。 真的，然后今天我们觉得，真的你们俩是来对了，两个人那么爱音乐的人。然后呢给我们带来这么品味的这种格调的这种居家，刚才我们说过了，就是也想提给大家一个问题哈，咱们既然这个大礼包不能让他白拿走啊，问个问题吧，难为难为他们， 嗯， 行不行？圆圆有点不忍心啊。 没事，那给大家做一个小的互动问答吧。 好的， 就是啊，您觉得这个我刚才说的这个青花瓷由来的这个烟雨初霁的这个样板间，您觉得它的怎么说呢？对，它的木材的颜色、 哦，木材的颜色。 我刚才说了，它这个沙发的主要颜色，因为沙发主要是皮质嘛，是天青色。但是木材的主要颜色，你觉得会是什么颜色？ 哦，哎，我觉得这个不错哈，让他自己来想一想看。如果说你的居家呢，真的你特别喜欢这种国潮国风，你喜欢青花瓷这样风格的音乐，你家也装成这种风格的这种格调的哈，那么你觉得如果选择我刚才说的烟雨初霁，它应该什么颜色哈？ 嗯， 沙发颜色刚才说了，是因为它是皮质的， 对， 它的颜色和整屋的颜色可能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的沙发都是木框架再加上皮的这个软包嘛，软靠包嘛、 哦、 那个木框架肯定要跟那个软靠包的颜色是对冲的嘛、 哦、 所以那个木框架的颜色其实就是整屋的那个实木家具的颜色， 实木哦， 就是皮质有皮质的颜色，木材有木材的颜色、哦、那么跟这个天青色软靠包相对冲的这个木材的颜色你认为会是什么颜色？ 哦，哎，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太好了，太妙了。因为你看，在我们这个颜色哈，在生活当中无处不在，音乐是有颜色的， 嗯， 那装修它更要注重颜色了。 那当然， 颜色能让人的整个的这个感觉完全不一样。比如说这家全是红色的一种感觉，这家全部都是青色的一种感觉，这个家全部就是黑色、白色的、灰色的，又是一种感觉。 嗯， 都是不，也就颜色很重要。好了，刚刚圆圆给大家提了问题了，就是你觉得这个烟雨初霁，它这个木材是什么颜色的？来，在我们的听听聊天室，大家回答一下哈，待会儿就有机会获得我们这个大礼包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一群、二群、三群，别发红包了啊，我发这大礼包绝对超越你们的大红包。来，赶快来回答一下。刚刚我们说这样的有这样的样板间，其实咱们全貌园有好多好多的样板间，各种各种不同的风格。 是的， 嗯，昨天我还听周边朋友就跟我说，你一定要去看一下，就他们家样板间特别赞，然后你就进到每个就不同的这种，你真是你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实现不了的， 就基本上每个样板间都是一个网红打卡地， 真的。然后进去是不是进去里面就是各种拍照，叉叉叉美颜，叉叉叉叉把自己美一下，然后确立这样的背景，因为每个样板间就可以带你很多很多的惊喜，给你带来无尽的关于家的畅想。 而且还有很多，因为这两年汉就是古风比较流行嘛，古风摄影、嗯、有好多穿着汉服的小哥哥小姐姐到我们的样板间，就是烟雨初霁被 Q 了 N 多次了，到样板间作为背景去拍他们的古风摄影的那个写真集、 哦、 也欢迎大家去拍照啊。 咱们去样板间拍照都可以是吗？ 可以可以可以，但是那个要先预约啊，要不然人太多了，您拍也拍不出来效果，我们还影响正常营业。 好的好的，那天我穿着古装去一下哈、 嗯，欢迎。 好的，其实样板间呢，刚才我们说过了，关于它的材料呀，关于它样板间的特点，能不能再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因为光这样说呀，大家可能想象没有那么的准确精准。 对，那咱们就还说烟雨初霁啊。 好。 它的全房的木材呀，就是木材部分啊，都是非洲进口的小乌金木。 哇，小乌金木， 小乌金木，它真的是从非洲坐着船，坐着船嘟嘟嘟嘟到国内。然后呢、啊，我们进口的不是整套的家具，是把小乌金木这个一大长根的木材运到国内，嗯、因为这个。木材跟我们人一样，它经纬度不同，它可能会导致木材的这个实木嘛，可能有开裂的风险、嗯、所以在国内放到一个恒温恒湿的环境当中，过了2到3个月的脱敏期以后，然后可能就有一部分木材就会被淘汰了，剩下的木材再拉到我们加工厂，再做成烟雨初霁这套家具、 哦、 所以您现在到达全貌园的样板间能看到的这个小乌金木加工成的烟雨初霁的家具，你拿手机那个背光稍微给点光，你就能肉眼可见的那个小乌金木里面是有金丝儿的、 哦、 你能看见金丝儿， 有金丝儿， 以此证明它真的是纯实木， 是纯实木，是真的，您可以自己拿着手电筒照一下哈，验一下真。 对， 这小乌金木因为它生长的环境很独特哈、啊、它是生长在这个底下是矿物质很丰富的地方、 嗯、 所以它生长出来这个木材很独特。 是的， 它里面是有金属质感的，很漂亮。刚才说了有小金丝儿哈，但是呢它这个木头取材的取料率比较低。所以它特别珍贵， 对， 一般就是打造，对，价格很高，一般都打造这个奢侈的这种啊高端的这种家具的， 对。 对, 对， 所以呢，您要想在这得到这个呢，确实还可以用这个特别实惠的价格得到这个小乌金木打造的这个家具。更重要的是，刚才说还做过脱敏的处理，因为我们知道它挺娇气的，因为它很珍贵嘛，它有可能水土不服，在家里就裂了。但是咱们已经做过先前的处理了，就避免了这个烦恼。 嗯， 没错。 啊，小乌金木。我好喜欢，我都已经开始期待了。 它还有一些材质，它记得清楚，你说吧。 郑国说说， 就是比如说，那个对沙发的皮质，我先不说，先卖个关子。 好的 啊，又卖关子。 对，它那个茶几的话呢，整个的茶几面就是那种雪山白岩板的，就是实木家具搭配上白色岩板的这种撞色的拼接。 哦， 然后所以为什么说这个天青色等烟雨就是那种感觉呢？就是它里边又有实木的这种本身的质感，又有就是鱼肚白的那种白色的岩板，又有稍微有点泛青，哦，我好像漏题了。 然后所以就是他整套家具你会看起来他并不是说像那种我们就是传统意识当中的那种中式感觉硌得慌啊见棱见角啊那种，它其实是结合了现代很多一些潮流的一些元素在里边的，包括呢比如说沙发两边，正常我们沙发的扶手可能也就大概 就只是一个扶手， 对，就只是一个扶手，但是它那个扶手做了一个加宽的一个处理，下边的话呢都给那个配上了抽屉，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一些随手的物品就可以增加一个沙发的一个强收纳的一个功能， 而且是上下两层的抽屉， 上下两层都是 哦， 就 沙 发扶手 下 扶手是两层的抽屉， 对对对， 可以做好多的收纳， 对，而且最让我喜欢的就是他那个电视柜 啊， 他那个电视柜是一个抽拉式可拼接的，就相当于就是您的客厅大，那您就把它给拉得开一些，就是能满足您这个电视墙的这个尺寸。如果说您的客厅小，您就往回收缩一下。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不管您的客厅是大还是小，这个烟雨出季的电视柜都能满足您不同的客厅的大小功能。 哦。电视柜还有沙发扶手，这都是设计的亮点。 对， 茶几 也 是 亮点， 茶几 特别 大，还是一个大茶几。然后它的储物收纳是分两半，一半是抽屉，一半是那种开放式的一个那种上下两层的格子。我那天试了试，我把所有的那个我们样板间里边的一些书啊、一些装饰品全都塞进去都没问题。 哦，就说里面其实有很多的门道在里面了哈。刚才我们说到的有沙发扶手、有茶几、电视柜， 对， 都有很多的玄机在里面。 最主要的就是增强了整个客厅的一个收纳功能。 对， 就你屋子小也没关系， 对， 我依然可以把这些收纳起来，让屋子显得一进去，哎呦，你家怎么没什么东西啊？这么干净啊？那东西呢？都收纳好了， 另有玄机， 藏好了。对对对对对，然后整个就给大家感觉那个整体就很干净，然后把它的色彩和它的质地，木头的那种质地还有皮质的质地全部都发挥出来，哗哗哗熠熠生辉。 对， 那些垃圾不是真变成家里的杂物啊，别说垃圾，收纳好了哈。 嗯， 对， 好，那刚才你算抛出了一个这颜色哈，咱们 我好像是把答案给泄露了、 啊、是吗？真的我们没以为那是答案是吗、 哦、 是这么 对 青色， 对，就是有点泛青色的那种感觉、 哦、 青色跟鱼肚白嘛， 对对， 就天刚蒙蒙亮的那种鱼肚白的感觉，鱼肚白做成了茶几的台 面， 还有什么电视柜的台面，还有餐桌的台面、 哦、 它用的是那个雪山白的岩板，就雪山白它可能不是纯白色，中间还有那类似于大理石花纹的那种、 哦、 所以就是 想到 对，就是那种感觉， 这个就是一个水墨画一样、 哦、对对对对对， 白色 纸 上有那种墨水的那种痕迹那种， 对对对对，哦，明白明白了、啊、是那种，你一说那个我就明白了，写意了。 对， 那现在呢？如果可能的话，二位把照片抛过来，我把照片也给大家看一看。如果呢，其实我原来是想的话，给大家还是充分去想象空间。这样吧，咱们这期节目先不给大家看照片，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告诉大家，好不好？ 大家看照片啊，你就这样，你就记得全邦园有一个热线电话，你就拨打400-606-8866。我再说一遍啊，400-606-8866，熟悉我们的朋友这个电话可能都已经烂熟于心了、 嗯、 您就拨通这个电话，你找我们的接线员小姐姐，找她，你说他们广播里面在说那个烟雨出季，我越听越觉得感兴趣，你把照片发我看看，他那边有包含烟雨出季在内的所有的样板间的实拍照片。 哦，好吧，那你们去打了个电话自己去索要一下就行了。 对， 好的，那现在呢，听众朋友既然是收听我们的广播，我们用音乐给他描述这样的感觉，烟雨出季。 嗯， 你喜欢的张杰哟、哦、 啊，是吗？ 张杰、张靓颖，燕归巢。 哦， 雨后江岸天破晓，老舟新客知多少，远山衔竹林芳草，春风拂绿了芭蕉， 寒梅落尽把冬了，衔春的燕想归巢，沿途的景牵挂的人两情迢迢， 柳叶江前桃花浪，听舟离合眺远方， 饮一盏岁月留香，唱一曲往事飞扬， 山水间歌声回荡，回答 上思念的滚烫，去年的家书两行，读来又热了眼眶。云水边静沐暖阳，烟波里久违的故乡，别来无恙，你在心上。 觉得这样的中国风太美了，在烟雨初霁这样的房子里面听到这样的音乐，哎呀，人生最美不过如此。 对，但是很多很多这个业主朋友呢，在装修的时候最最最最关注的一个点没有别的，就是预算问题，对不对？所以你看刚才我们说的，就是都说的什么又天青色吧，又烟雨初霁吧，说的这么好，又那个雪山白的岩板吧，又鱼肚白吧，大家可能一直心里有一个问号。你说这么好，这家具多少钱？含这样家具的整装我要花多少钱？那如果说你的这个价格超了我的心理价位了，那我可能就要考虑考虑了。所以也给大家吃颗定心丸。关于全包圆呢，报价其实我们的东西是真的啊，我因为我马上也要开工装修，我肯定也是选择我们公司来给我来做装修服务。所以如果这个东西我自己是不能认可的话，第一我肯定是不能用的，第二呢我也不可能在这儿给大家推荐。所以关于品质啊产品啊这点你放心，价格呢跟大家咱们就是都说在前头，咱们以最常见的80平米的两居室为例，好吧。如果您家是80平米的两居室的新房的话，你要装成就是照着烟雨出去样板间直接搬到你们家一模一样的话，差不多11万，不到11万，就新房啊就全都能装下来了。就是前提是你要趁现在拨通刚才我说的那个热线电话400-606-8866。为什么一定要拨通这个电话呢？因为你如果到达全包圆的体验馆，你会惊奇的发现，哦，原来你们五六十款不同风格的样板间，每一个样板间门口的标价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它不可能一样。首先家具的这个规格是不一样的，家具的木材，家具的这个材料，包括起步面积什么的，所有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大家只有在我们这个现在的直播节目，我们音乐会的这个节目过程当中拨通了刚才我说的这个电话400-606-8866，咱们就可以就是以我刚才说的那个价格来实现签约。但是如果说你带来练面，这个样板间它应该是1799一个平米，你算一下会比刚才我说的11万会贵很多。 等会儿我算好计算器我喜欢干这件事情。刚才你说的是一平米，如果不按照我们节目这个时间走， 对， 1799， 对， 乘以80平米是吧？ 对， 乘以80平米，143900， 对， 14万多，就将近14万多，可能80要多平米多出来将近15万。 对，但可能还会有一些别的一些额外的费用。但是今天您只要在我们汽车音乐会节目当中，您只要拨通了这个电话400-606-8866，就为什么我们要限定时间呢？因为真的不可能任何人去都不按照那个，那要不然我们标那个价干嘛的呢？任何人去都得按照那个价去成交，但是只有是限定我们节，我们不能白来，这个节目厅有带一些福利嘛，这个就是今天的福利其中之一。您就可以比如说80平米的新房差不多11万就可以直接照着样板间那个原样搬回家了。 而且、 越来越喜欢圆圆了。 而且还不只是家具，它这里边包含了您的施工，所有的水电木瓦油，所有的这些墙固地固。 等会儿刚才说的11万除了装修，家具也包括了是吗？ 就他刚说的这么多，那家具都包括在里头了。 对， 跟样板间一样的， 对，一样的 水电全都改造好了。 对，然后包括您的所有的辅料防水，然后您所有的主材瓷砖、橱柜、卫生间的马桶花洒、洗手盆、浴室柜、客厅卧室的地板，然后您室内的门，就所有的咱们家里用的主材都会给您配齐、然后包括像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这一整套的烟雨初霁非洲进口小屋积木的这种这个家具 都有了， 包括您各空间的主灯，您

让我们相约大兴，精彩绽放。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我是腾冰。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请到两位特别的嘉宾啊，来再让他们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来自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傅媛媛和冯振国。来，媛媛， 大家上午好。 大家上午好。 上午好，确实很辛苦，来到我们北京音乐广播做直播也是第一次。 不辛苦不辛苦，给大家送点福利这是好事儿。我可爱干这事儿了。 送什么说吧。 就是第一个，如果您听了我们刚才的节目您就知道了，就是一个整装款可以直接给您减掉三四万块钱这么一个大福利。这个是今天我们在这个汽车音乐会节目第一次来做客带给大家的福利之一。福利之二呢，就是啊，有一个专属于我们汽车音乐会的听友的一个大礼包，这里面包含了好多的智能器材，还有床垫。智能器材都有什么呢？首先，智能门锁，五种开锁方式的智能门锁，什么指纹识别开锁，什么人脸识别开锁，什么磁卡开锁，远程遥控开锁，手机开锁等等，一共五种了吧。这个市面销售价是2300多。今天呢也是我们带给大家的见面礼，就是送您的啊，免费送您的，您不用花钱。还有呢，第二个就是一个全屋的智能安防系统。这是干嘛使的呢？反正我奶奶家，就是因为我是天津人嘛，天津也有全包园，奶奶家是去年2021年的上半年开始装的，下半年竣工的。她开始装的时候我就跟她说，我说您岁数大了，我一定要把智能安防系统给您配齐了。她就是你如果家里有老人有孩子，而就是家里都是双职工，没有这么多时间陪伴他们在家你可能没有这么放心，有了这一整套智能安防系统就能帮您实时的，也不算是监控他们吧，就实时的监控咱家的一些安全指数。比如说它有这个智能的烟雾感报警器，智能的水浸报警器，智能的红外入侵报警器，智能的门窗磁报警器，还有智能的火灾报警器。这些我说了应该有6件，他们全部串联到一个智能网关之上，所以这一整套的这个东西在现在此刻您记得拨通400-606-8866这个电话，这一整套随着装修一步到位又免费送给您。您记得啊，这一整套可能您在网上看大概这一整套2000多，但其实它那个只是这一整套器材的这个价值，不包含安装，我们是连安装费也给您全额免了。对，所以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再加上一个五种开锁方式的智能门锁，这加一块就得8000多，也是今天送给汽车音乐会听友的专享的装修大礼包。还有这个让房子来说， 还有 一个是我觉得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就是一个恒温的花洒。恒温花洒 怎么讲？ 就是咱们正常的一个普通花洒的话呢，它是左右去调节咱们的水温的，对吧？ 是。 那这个时候有可能，比如说，你洗澡的时候，你抹完洗头膏，你还要再重新再去调那个水温。 嗯。 但是恒温花洒它是有一个温度的锁定阀，你把它定在40度或者是38度，然后每次你打开那个开关以后，它出水的温度都是恒定的，你就不需要再去来回的去调节它了。 哦，这个好，我觉得这个好。 对，而且还有就是有的一些家里有老人或者孩子的也特别适合这个，因为他们可能有的时候比如说小孩他比较冒失，然后他可能来回碰一下就有可能会 烫到 了。 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老人的话呢，可能也是年龄又比较大，以后他这个体感的温度会就是感知会降低，可能水温已经很高了，但是他可能并没有感觉到，也有可能出现烫伤的情况。但是恒温花洒它就是把温度锁定在一个咱们洗澡很就是正常人都能接受的一个温度，38、40，您自己去定。 哦，这个挺好，真的很人性化哈。 对，这个是一个恒温花洒，是给您免费去做的一个升级。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卫生间的这个马桶，是给您升级成一体式没有水箱的智能马桶。 哎，请解释为什么没水箱？ 没水箱这， 因为它是那种它有遥控，就比如说它是智能马桶，它是有带那个加热，然后冲洗，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女性功能和男性不同的这种功能。 那怎么冲水？ 冲 它有活水冲， 它有活水的， 有活水冲， 哦，从活水过去，不用在水箱里去存储。 对对对， 因为水箱我知道存储这个特别容易藏污纳垢。 对 对 对 对， 避免了这个 细菌的滋生嘛， 细菌的滋生没错。 然后它还有这种智能马桶的话呢，就是没有水箱，但是有遥控器，然后功能也非常的多，然后就是能适合家里不同年龄段，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的这种生活的需求。 咱这就先说的，让他自己去体验吧。 对， 咱们不多说了， 就是， 自己去体验一下啊。 主要是说您在咱们汽车音乐会直播的过程当中，您打通这个400-606-8866报上名以后，您未来您家的马桶就是这种的。 好。还有一个我觉得这个我特别喜欢，就是那个乳胶床垫乳胶床垫，你知道因为人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床上，对不对，至少三分之一， 是的， 所以说睡眠很重要，那这个床具更重要，床垫乳胶的我喜欢。 对，就是那个咱还能就是自由出入境的时候，大家去到泰国都往泰国都从泰国往回背那个乳胶枕，就泰国进口的那种乳胶做成的乳胶床垫。 哎呦，我知道那有多好，我知道多好，睡起来以后它完全是生理的那种弯曲。 对对对， 然后呢你又不会觉得又陷进去，哎呀睡醒了腰疼，又不会觉得很硬啊，有人怕腰疼就干脆睡硬板床，老年人特别喜欢睡硬板床。 哎，对，是的是的， 好硬好硬的呀，睡完这床垫以后原来睡眠还可以如此之好，还可以有乳胶床垫。 对， 对， 除了这个之外，这刚才说了这么半天才说了第一项。 对，但大家千万记得啊，就这些东西，哎呀你们白送，那你们是不是就骗子呀或者怎么着坑我钱，真的都没有，就这些东西你如果到达我们的店面，你去说我想要他们广播里说的，没有人就没有人知道这件事儿，因为这些东西在店面是不可能谁来都免费送的，这个也算是咱们跟听友之间的一个小约定吧。您记得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前拨通400-606-8866，然后呢您拨通电话的同时，我们的坐席小姐姐就已经把您的信息录入到我们的客户管理系统当中了。那未来您如果在做装修计划的时候，您到达全貌园店面，您就是报一下您的姓名或者手机号，我们一查系统，哦能把您查到，这些优惠就都能随着您的这个电话号码的出现就都能被查出来了。但是说你如果直接到达店面，然后你也没打电话，那对不起，真的系统里面没有，就真的送不了。所以这个也算是我常说，我说装修找大公司吧好，因为呢你放心，它的口碑也在那儿了，但是也不好，就是大公司条条框框太多了，就很多业主都到了店面说，我明明听见了，我都来了，你为什么不给我，但是系统里面没有，真的给不了。所以大家往往就是您跟这个大礼包只差一个电话的距离，这个电话就是400-606-8866，您不用担心说打完电话今儿打明儿就非得逼着您交钱装，没有，没有人要求您，如果您不愿意的话，没有人要求您交任何意义上跟形式上的定金都没有。我们的这个系统是一年一更新的，您今儿打了，到了明年的今天，您任何时候装修，任何时候都可以把您现在此刻站下的优惠用起来。 哦，明白了， 明 白了，明 白了吧？ 对，就是不管怎么说，咱们在节目时间哈，节目时间当中打这个电话，先把这大礼包锁定了。 是的， 然后以后想什么时候装，在什么时候去装， 对 就好了。 如果说后期对比完以后觉得全盘不合适，不是你的菜，那您就也就是浪费一个电话的时间嘛。 嗯，400-606-8866。 嗯。 翘首太高，冰泪难流，锦书松罢莫回首，无语碎磕头。 花言一树风骄，有谁不笑残酒，试问眷恋人去到海棠依旧，知 红袖。 风中，浓睡不消残酒，试问真恋人却到海棠依旧。 知否 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这首歌曲呢，还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哈，国潮中国风，是来自胡夏和郁可唯的《知否知否》，也是最近特别火的一首歌哈。这首歌刚好适合我们的另外的一种风格的样板间，当然也是国风里面的哈。 对，那个什么试问卷帘人，就是不是什么海棠依旧啊，那首词是什么来着？ 哎、一首了， 不好意思。然后 赵的一首， 对对对， 哦、 然后那个 诗情画意的。 情报员刚好用一款样板间，就叫 海 棠 依 旧。 哎呀，哎呀，我觉得你们设计师太有品位了哈！ 这些名字都是圆圆起的， 都是圆圆。天哪，圆圆真了不起！所以我们今天品味生活，格调生活， 骨子里是一个诗词女性， 文艺女青年。结果把那个李清照的词给忘了。 没有，今天我觉得你可能是因为这个一下激动，然后想给大家送这么多礼包，然后没关系，李清照那个词咱们慢慢的、慢慢来。因为这个海棠依旧是我们下期节目要给大家详细做介绍的。 对，它是一款轻奢中式风格的整装样板间，全房的木材都采用北美进口的白蜡木做成的，包括否的造型啊、卷轴的造型啊、古琴的造型啊、竖琴的造型，分别融入到了每一件家具单品当中。价格其实在店面标价也是是16还是17啊？1699一个平米，在节目当中大家拨通了400-606-8866，又可以80平米的新房按照110000来成交。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来做节目的意义之所在，能帮大家在装修过程当中能省点就尽量省点，我们就觉得我们真自豪。 真的，我觉得你们其实现在已经不简简单单是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装修房子的概念，而是让大家引领到一种新的生活风尚当中。你像我，如果我的家，我刚才听建国你注意我的表情了吗、他说那些造型啊、古琴啊、否的造型都融在这家具里面，哎呦，我的表情都呆住了。真的，我就使劲的在想那是什么样子。真的，就样板间一定要去。刚才聊天室当中那听众怎么说的，建国给我们念念 啊。那个有一个听众还说去过我们朝阳路店嘛、说那个样板间确实还挺好的，所以大家也有，我们现在是不仅是有朝阳路这个东五环店，还有是在西三环也有我们的实体店，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1月1号刚刚开业的一个北四环的店。所以现在目前呢是东西北，您在这个三个方向有需求都可以去我们的实景样板间去看一下。 哦，就是无论你是住在北城、东城、西城，你都可以近距离的接触到全包园。他们的样板间刚才是面朝大海，也是我们聊天室的老朋友了、他说他真的去过，说真的特别赞、就是真的我没有想象出一个样板间能够真的装成就像家一样一门一户的。 是的， 然后你就看这家是这样的，这家是那样，这家是海棠依旧，那家就是烟雨初霁。哎呦天哪，然后你就觉得不行，我家也必须要变成这样。远远你说了110000给我装成这样。这样的，人家说行啊，11点之前你打电话，OK， 我承诺你。 是的， 对吧？ 但是如果您说，哎呀，我这儿要加一个吊顶，我那儿加一个背景墙，应该也送了，现在也能送。反正如果说您有一些个性化的一些小的一些诉求的升级，可能那个要额外有一部分的费用产生，但大家完全可以放心，那部分的费用也远远低于市场价，是全包园的采购价，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您在全包园类似的整装公司装修，选择了整装，费用可控，这个是必须的，而且是首要的。而且我们来了，必须让您预算可控啊。 对呀、对呀，没有关系，人家就说了，你就给我装成那样，我提要求，不差钱儿。我就看中全包园，我不差钱儿，你就给我按照这个海棠依旧给我弄轻奢中式。 对， 我个人也挺喜欢的，很轻奢中式的感觉。这个具体的哈，大家别着急，下期节目再给大家介绍哈。海棠依旧，期待一下。 好的。 最后再跟大家说说，不是说你送这大礼包吗？刚才我们只说了1项啊，后面还有9项。 这个大家你要拿小本本要记好了，哪项打动您，您就赶快拨400-606-8866报名啊，这些都给您。首先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我们全场的这么多款，好几十款不同风格的整装样板间，价格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现在在节目当中可以给您做到实木家具的整装样板间的免费升级。